心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就像那黎明的温暖太阳。 没办法就该什么吧，人山人。

过目无赖、哦、你生气你发呆对我都精彩、哦、我注定这一生要将你宠坏、哦、让人笑我自带却不得不愉快我清醒我明白简单一个爱、哦、我多疯我多怪就你最明白、yeah、我呼吸我开心因为你存在随你说明白我幸运才得到你的 我不会再

满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前尘往事历历，怎么去说清？男人啊，饮醉啊，一切都掏空。只是真心的泪，怕你不懂，躲在心中的感动，慢慢变成了痛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。这滴滴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我是温州淮南人，彻彻底底烂漫的灵魂，伤了自尊，咬紧双唇，飞蛾扑火般万箭飞奔。你说我是温州淮南人，总在夜里叨唠你的青春，爱与不爱，等与不等，这样面对你善变的吻，善变的吻。 开始的陪伴， 心飘去的地方， 有你有我想听的歌， 有你有我听的歌。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怀旧金曲广播。旧单车老情歌，听众朋友，这里的情歌动人依旧，我们也给您回忆的空间，让您回到从前。接下来请欣赏动力火车的《无情的情书》，张学友《遥远的他》。 爱的错，爱的，尘埃的，伤爱的，永远无息。

忘了昨日我的泪，过了今天我是谁，清晨里的那张脸会不会拥有明天，你的心总是善变，爱上你是种危险，一直不变的谎言，愿不愿